涵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收听。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首。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一丹。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叫做借山而居，啊，借是啊，你有借有还的这个借啊，借山而居。说实话哈，这个大家听到这个名字，可能第一反应是会觉得，哎，这本书特别的诗意。但是我要跟大家说的时候，这本书不仅仅是一个诗意的书，更重要的是，它真的是借山而居。就是有一个年轻人，80后的年轻人，他呢在终南山自己呢租了一个小院儿，真的是。依山啊，傍水哈，租了这个小院儿，借山而居。那它的作者呢叫东子。今天虽然东子没有做客我们的节目，但是这本书的编辑做客我们的节目。首先有请我们的编辑跟大家打个招呼。七月啊，你好。 大家好，我是那个借山而居的编辑七月。 啊，七月是一个这本书的编辑哈。 对。 然后先跟我们聊一聊哈，借山而居呢。他这本书其实给我感觉确实很诗意，因为他的这个封面是一个鹅，白鹅哈，然后缓缓地漫步在一个 雪地里、 嗯、 对对对，特别的悠闲自在哈。 嗯， 但是呢这本书讲的是这个东子独特的生活方式哈。 对。 嗯，先跟我们聊聊哈，就是怎么想到会出这样的一本书呢？ 嗯，这个是因为那个2014年1月份的是元旦的时候，东子写了一篇借山而居，在朋友圈比较火。当时我们也就是我看到了那个这个文他写的文章，就觉得、 嗯、 突然觉得有一个就是这么年轻的一个人自己花钱去上山，而且比较惊讶的是他居然就是花了几千块钱买了20年的居住权嘛，这种、 哦、哇塞。4000块钱我听说哈，20年的居住权。 对对对对对、 嗯、哦， 就感觉我们好像平时买房买什么就很贵啊或者怎样、 啊、 但是你看人家就花几千块钱就买了20年的居住权嘛。 嗯，就是一个小房子哈。 对、 嗯、 其实真它不只是个房子，它有院儿、 嗯、 有家有院儿、 哦。就是那种像田园农舍的感觉。 嗯，对对对、 哦、 嗯。 然后他就那个这20年就打算在这儿在这儿生活吗？ 对呀、啊、他说这现在就是他的家呀。 嗯，我也听说他花了几千块钱改造了一下这个老宅哈。 嗯，对对对、 他是怎么改造的？ 他就是可能会买一些就是去买一些材料啊，就是金刚水泥什么的去刷刷墙，对，他刷墙也是粗糙的刷，他也不愿意就是刷成我们这种白的呀、 啊、 什么之类的， 啊，他有点艺术的感觉哈。 对对对，他也不想要那种太富丽堂皇， 哦， 就是很简单的那种，挺好的。而且如果要是铺个瓷砖啊什么之类，其实不太适合他们山上的那种。 嗯 嗯， 而且我感觉哈特别有意思哈，就是这本书。刚开始翻开的时候，他的封面就写到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嗯， 其实东子就是这样的人哈。 对对对、 嗯、他就是一个、比较有个性的喜欢就是过自己喜欢的这种生活方式，不在乎别人的这个眼光。 对对对、 对， 因为他上了山之后就是 其实他被问肯定最多的问题就是说，你上山之后你父母怎么看？ 对对对， 就是 你同意吗？在这样的一个特别贫瘠的地方，而且我看他那个蜿蜒的山路哈，上到他们家，应该说这个整个物资都很匮乏，可能周边十里都没有人住，是吗？ 对对，他每次上山下山，反正他上山得一个爬，要爬一个多小时吧。他每次就是买米买面啥都是背上来的，背下去那种。 而且他自己还在自己的那个小院里种花种草，种菜然后还种鸡鸭鸡鸭鹅。 对对对，他有自己的菜园了，然后养了就是鸡鸭鹅呀，还有 小狗 小 猫。 对对对， 而且他每天就跟他们一起交流吗？没有人跟他说话是吗？ 除非就是偶尔会有朋友去到访吧，然后正常情况下就是跟他们接触。我觉得还挺好，他给他们每个动物都起了名字嘛。我们这本书里也有写了嘛，就是比如他叫凤霞的一个鸡嘛，然后就是仲家是一个比较大的一条狗，然后他那个小狗叫土豆。像我们封面的这个鹅叫幼婷了。 幼婷，好好听的名字。 对对对对，就比较乡土范儿。 他就生活在自己的那种世界里哈，有一些艺术创作。因为东子我看了一下他的简介哈，他是一个80后的诗人和画家。 对， 所以他就把那儿当成自己的一个像是归隐的这个归园田居的一种感觉哈。 对，算是他的田园吧。对对对，反正他应有俱有吧。 这还真的很特别。我觉得80后可能现在80后的年轻人都在打拼自己的事业。 对对对， 在繁华大都市里没有人会选择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 可能终南山就是他的事业。 对，所以他可能书里在开篇也说到了，若有归隐之心，处处皆是终南山。 对对对， 对他来说可能这个地方是他一个心灵的家园哈。 对 我听说这个东子自从他把他的这个生活放到了网络上，然后街乡的转发哈，转发量那个爆棚。 对对， 好多人特别喜欢他的这个生活方式哈。 对，他2014年的时候是火遍朋友圈和各个网站，然后今年出了书之后，就是2016年1月1当天，我们又写了就是他整个一年来在山上的那个总结嘛，就这种，然后还有现在也有书了嘛，然后这次其实比去年的时候还要火。就是他整个平台啊，包括我们说的就是整个的反应啊，就是包括朋友圈，就共火。 大家都怎么说？你有注意到就网友的反馈？ 大家都觉得有的就是可能很佩服他吧，就觉得就是大家都想过这种生活，但是大家都做不到嘛，但是他能做到，就很佩服他这样的。 我看了一下这本书有最大特点，有很多的插图哈。 包 括你说的这个幼婷的鹅， 包 括还有什么他这个养的这些小动物。 对对对， 也包括他种的菜哈，包括他自己把他的画舍打扮成什么样子，他的老宅打扮成什么样哈，都有。 对， 其实我感觉哈，就是很宁静的一种生活方式，就是感觉我就是在自己的这样一个小的天地里。 对， 他把这当做天地，然后他说在这个地方我就是王。 对啊， 我就可以统治这里。 对啊， 然后我可以自由自在，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对，我觉得他只有在他在自己适应的范围内，他就觉得他可以就是有主动权啊，这样子有存在感吧。但是比如他如果他自己下山，或者说跟这个世界的人接触，他觉得没有存在感。所以所以他就像他去终南山，其实可能就是觉得终南山能给他足够的存在感，所以他要在这里面生活。 我就通过文字就感觉到了他的这种胸中有一片自己的天地哈。 对对， 把日子过得那么安详宁静。 嗯， 这确实跟80后的性格特别不一样。 嗯， 在你跟他的接触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感觉他有哪些不一样？ 性格不一样吗？ 他平常就是话多吗？健谈吗？ 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要沟通书吧，但是如果他是比如说跟可能如果说正常的场合就跟别人去说话，我估计他是很少说话的。但是就是说朋友之间，尤其是他觉得志同道合的那种朋友， 他话匣子打开。 对对对，他就可能什么都讲，而且讲的也许未必一般人能理解的那种。他每天他还说我们，他说不太懂你们人类。 为 什么呢？他也是人类啊。 他就是思维比较简单嘛，然后就有时候觉得我们很复杂，就是可能规则什么也太多这样的。 哦，就他是很纯粹的一个人，就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对对对，而且很多时候他就是以自己的思维去想事情嘛，这样其实跟我就像。当时我们做这本书也是因为这样，因为他在山上嘛，他没有观众啊，但是我们做这本书我们是面对的全国的市场啊，所以我们会有价值观的冲突嘛。其实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就是他觉得我想的是这样的，但是其实我是外面的世界不是这样的嘛，这样的话我们之间就可能会有一些冲突啊之类的这种。 哦，所以通过你这个解释我就明白了，就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他还是蛮有个性的。 嗯，对，非常 有 个性嘛。对对对， 嗯， 主要是对心态好吧。 嗯嗯嗯，说到这本书哈，就是当时你怎么想到找到东子出这本书呢？ 嗯 嗯， 当时就是看， 你认识他吗？之前， 嗯，没有，不认识。 哦， 嗯，当时就是， 啊， 对对，当时就是看了他在朋友圈发的这篇《借山而居》。 嗯。然后好多人在转， 对， 嗯， 除了好像是因为我自己有看，其实我觉得他写的东西还蛮不一样。嗯， 觉得还是有一些就是，一种清新的气息哈。 我们还是看文笔的，我是觉得他，就是还是能写，嗯，而且就是真的这种心态这种现象，我觉得其实我们应该，就是把它做出来嘛。然后就是他正好里面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里面有一个他的公众号的，就是公众号的平台，然后我就去关注了他，然后就私信他了。 哦， 嗯，然后我就说我们想做一本书，要不要就是合作这样子。 啊，然后他就回复说可以。 对，因为那天晚上是我应该是半夜里我就发他，然后第二天的时候，然后我们俩就聊了聊，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好像下午的时候就有其他的出版社也去找他了。 哦， 嗯，对， 天 哪，然后结果我 这么火， 结果我是第一个嘛。 哦， 然后他自己还挺好的，他说 先来后到。 对，他真的是这样。 哦， 他不会因为说谁给的高或者怎么样， 哦， 条件高或者怎么样，他就说觉得已经答应别人了我就要这样。当时我就想，哎，他这个还挺好的，说明这个人还也挺好的呢。 嗯 哦，嗯， 就这么交流。 对， 当时你是去终南山找的他，还是你们通过电话的方式啊？ 嗯，一直就是电话微信这样的。 哦， 我没有去过终南山。他之前倒是有邀请，他还说那个邀请等输出了以后也可以去终南山上玩嘛。 哦， 这样子。嗯， 哦， 但是现在是冬天嘛，上面超级冷的。 哦，当他看到自己的这个书《借山而居》出版之后，他有什么样的心情呢？ 嗯，他每天都在追着我要书。 他还是很兴奋的看来。 嗯，毕竟是他自己的成果嘛，这样子。 嗯， 而且对对对，然后就是可能因为当时我们是先预售的嘛，一直都没有样书。 哦， 然后后来预售之后我们就卖的比较好，就也没有货，然后一直他也没有书，他就恨不得他说他要去西安，你告诉我哪个店有，我要先去买一本。 哦，看来还是很兴奋，觉得自己的那个有一种成就感， 嗯， 而且自己的生活其实被大家认可嘛。 嗯，而且主要是我们这本书我们俩一起也磨了一年多了。 哦， 嗯，所以都等着这个书出来呢。 哦， 嗯， 就是通过微信呀，啊，电话这样的形式不断的联络哈。 对对， 不断的在碰这个书的内容。 嗯，对对，内容从内容啊设计一直到后来的宣传营销，其实就费了很长时间嘛，这样子我们都很期待的。 嗯 嗯 嗯，我知道这本书其实说实话哈，我当时觉得特文艺哈， 嗯， 就是打开之后很精致，而且它的每一页是彩页，它不是我们普通看到那个书的， 嗯， 就是一个普通那种纸张的那种哈， 嗯嗯， 它是彩页，而且特别精致， 对 对 对, 对，而且每一个图片的穿插， 嗯， 不都是一个版， 嗯， 不同的有拼图， 嗯， 然后就是感觉很特别啊， 嗯， 像一个摄影家他在写一个他摄影的手记一样哈， 嗯嗯 啊。这个书在配图上，东子是怎样的一个建议？你们俩是怎么沟通的？ 这个配图上绝对是东子完全彻彻底底的建议，因为我们每一篇文章的配图都是东子他就是配好的。 嗯， 就是比如说我们每一篇，哪怕就是他去配这个，比如说配那个嘉玲的摩托车，他说上面比如说打开这个第一页他要配什么图，就是这个题图。 嗯， 他就是做好所有的文件夹给到我， 嗯， 然后我就整理好了，然后再去给设计这样子。 哦， 因为他写的文 他非常想尊重自己的那个，他不想让别人改是吗？ 他完全不想让别人改。 哦， 删掉两个字都不行，你知道吗？ 哦、就跟那编剧不能改剧本，导演不让改剧本一样哈。 嗯、他也、哦，我觉得他也不是觉得自己大牌，他就是觉得这些东西就是我自己的东西，就觉得你不能乱改、嗯、这样子。 对、 嗯、 他可能有自己的个性，他说如果没有这个，这就不是我的个性。 啊、对对对，是这样的。 嗯， 当时说就是说要删。因为他有时候里面其实就是有一些是他说的比较短的话，我说这样就要删掉、 嗯、 因为没有办法排版没法出嘛、 嗯、 他就说这个不行，你不能帮我删，他说这个删了之后整本书就没有意义了。我想我删你两句话整本书就没意义了吗、 嗯、我觉得他这个人还是一个就是挺认真的人。 嗯， 嗯， 他自己有点完美主义吧。 对对对，完美主义、 嗯、 确实完美主义。 嗯， 嗯， 但是我真的觉得他书里的内容就他的文笔非常好。 嗯嗯， 那你比如说啊，这个我看书有一个叫做山居续界的这一集哈，它里面有一段这么说的、 嗯、 被问过最多的问题是，你一个人心慌不、 嗯、 晚上害怕吗？你吃什么？总得花钱吧。收入来源呢？ 嗯， 结婚怎么办？总得在山下买个房子吧。 嗯， 有网吗？哦对，要鸡汤吗？土鸡哦，尝尝，好好玩，我觉得。 嗯，对，他自从他火了之后，他就是每天他的公众号，我估计就是很多人都去问他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样子。嗯， 他自己也有很多的这个写作手法是那种网络体的哈，什么药不能停 啊 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 这个是不是很有意思哈？这也是你们当时为了保留他的个性、 嗯、他自己本身其实很幽默的、 哦、 很风趣的那种。 哦、 嗯、 哦，就是在你跟他接触过程当中，你觉得他这个就是很幽默的一个人是吗？嗯 嗯， 嗯，对，他自己个人也挺好玩的吧。然后他、 嗯、 但是他的文字的确有他自己的风格，就是即使他是表达一些就是很深的思想，他说的还是以很轻松的这种形式来表达出来，这样。 对、 嗯、 就是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哈，一个20多岁的男孩、 嗯、 他会对于这个世界有另一番自己的看法，会想那么深入那么透彻，这个挺难得的、 嗯、对对对、 嗯、而且我老觉得像这样的一些书，可能大家更多认为会是一个比较有年纪的比较有阅历的这样一些人去写、 嗯、 因为他能写出一些人生的感悟 更深的、嗯、 就是深度嘛，大家会觉得说、 嗯嗯， 因为你年纪在这儿嘛，你经历的多、 嗯、 但是呢东子其实按照他的年纪来说，他能够写出这样的一本书，所以我很惊讶，真的很惊讶、 嗯、 而且他把很多的这个他的插图配的这个文字哈、啊、栩栩如生。 嗯，我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他火的原因啊。如果要是一个、 嗯、 比如说年纪大了50-60岁的人去上山，也许别人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差感。 嗯， 但是就是因为他年轻，而且他做出了一个就是跟我们这些同龄人或者说差不多大的人不相同的一种生活方式，而且他自己有这种不区别于我们不同的这种体验，才是让别人就是喜欢他关注他的这个原因。 嗯 嗯， 刚刚说到那几个问题哈，我也特想问、 嗯、 比如说晚上害怕吗、 嗯、 心慌吗？尤其一个人的时候。 嗯， 嗯， 他 你问过他这个问题？ 我觉得他要是害怕他就不会上山了。其实你想，我们如果害怕的话，我们为什么不上山？其实我们就是害怕。 哎，我觉得他这个书里哈，就是他讲了很多就是老宅改造的过程哈。 嗯嗯。 其中我看到了，就是他把那个老宅弄了石子路铺上了哈， 嗯嗯， 就是一进门的那个 路 那个路、 嗯， 然后呢，他的墙也设计了一下，虽然不是全白的，但是他墙上有很多那个画板。 啊、 嗯， 对，那 个、 是他画的，对对，他画的。嗯， 我觉得这个画好像有点水墨，但是又有一些抽象派的感觉哈。嗯， 他画画还是很好的。当时就是，后来我们就是因为做书有矛盾嘛，然后有时候会吵架， 嗯、 然后后来我们的编辑还有就是同事什么看到他画的话，就说：“你看你那东子画这么好，你就原谅他吧。 ”你们家东子 啊、哦，我们是这样讲的。 哦，就已经是很好的朋友了。 对对， 他里边讲到一个哈，就是他把自己的这个画室展示给大家看哈，里面讲到一句话说、 嗯、 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美学的规律，你不要和别人说。然后极简造型加上朴素材质加上高级灰色调、 嗯、 这几个关系控制好就不用找设计师了。哎，我觉得其实真的是很有道理、 嗯、 我就琢磨了一下，好像是这样的、 嗯、是吧、 哦、包括他喝茶的那个、 嗯、 就是那个桌子， 嗯嗯， 好像是那个箩筐的那种编织的啊，那种 那个是他自己弄的啦。嗯， 哦，包括那个椅子上面，就是那是椅垫嘛，那个颜色哈、啊、是那种土黄色。 嗯， 然后还有包括它那个放水壶的那个， 哦， 那像个炉子一样那个东西哈，那个木桩， 都是他自己弄的， 自己设计的。 对对对，我看他有时候出去捡个树枝回来就能弄一个那个笔砚之类的那种啊，大毛笔什么之类的这样子。而且他会说，就是他哪怕把这个树枝拿回来，他也是会修剪成他觉得像艺术一样的东西，然后再用 艺术品。 对对对对。反正他有时候话多就在这一方面，就是他特别爱白活这些他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很有用的东西。 他觉得很有成就感吗？ 对。 觉得哎呀，你看我的审美就是跟别人不一样。 他就是 走寻常路。 当时做设计书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觉得，他就说你不要相信，他说你不要相信别人的审美，我的审美是最好的。然后我就说他，我说我们都做了这么多书了，我就说他你挑战我的底线。 但是其实他也挺能开玩笑的，按照你这个跟他的交流当中，我觉得这个人还是挺乐观的。 对对对，如果不是乐观，我们一年多这个肯定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撕了。 中间有各种各样的波折哈。 对对对，因为从就是封面内文包括设计很多步骤都是要一起沟通嘛，这样子。而且他我就说有时候我就纳闷，他一定是上升处女，就是各种什么事情一点点小小的事情他都要非常较真儿。其实我知道他这个是负责嘛，但是有时候就是感觉他很烦，就是很磨叽， 就是完美主义嘛。 对对对， 完美主义。然后我看到就是他自己的这个画室里的有一个桌子，听说这个桌子好像是最贵的是吧？就里面最值钱的一个家具是吧？ 我桌子，他那个桌子我还真不知道他是多少钱买，但是我觉得他的画板应该也很贵的。 好像说是700多，我看过这个上面写的。 那应该是对他来说已经很贵了。 对啊，说自己买一个画案，然后自己又把它设计了一下，用一些粗布。然后但是你别说哈，就看他那个照片真的觉得很好看， 很大气是吧？ 对，典雅古朴大气有品位。 他是就是愿意在花钱的地儿可能花钱了，就平时但是他的花案什么，就是他觉得这些东西的确是要花钱就是买好的才行。 他很好玩哈，又说我经常弄不清自己这是星期几， 不 知有汗无论未尽。他真的是一个就是 因为他在山上嘛， 我的那种感觉， 而且他跟别人就跟在山上又不接触，他每天也不知道星期几。有时候他周末就找我，我说那个现在 是周末， 对，我说现在是周末了， 休息。那他什么反应？ 他 还要继续跟你接着再聊吗？ 他会跟我讲， 很执着呀， 对， 很执着的一个年轻人，而且特别逗，说20年了，不要再问了，4000元，对，就是20年4000元，不是1年4000元， 对对对， 所以我看到很多他的文字，我觉得很乐。就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哎呀，我真的是哈哈大笑，我觉得这个人好可爱。 他特别逗，他里头说了很多就是特别有趣的事情这样的。 包括讲到他这个猫的来历哈，这个猫怎么偷吃他的肉。 对对，他把那个猫拴起来。 对对对， 用绳子系起来，就那张图感觉看好心疼那个猫咪。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说看到这个猫就感觉看到爱人一样哈，又不舍得把它送给别人。 对， 会觉得想到和他在一起朝夕相处还有心疼他的样子哈。 对，他就是感觉其实他养的那些小动物都是他家庭的一员了。 而且我觉得他的那个大白鹅养的就是特好玩哈，就是家里好几只大白鹅，就是 太好了， 他已经是朋友了，就不会怕他。 他现在就是因为这本书出嘛，还开了个微博，他有时候会在微博里晒他们家的那个三只鹅吧，就会晒他们的照片，真的特别好玩这样子。 好，谢谢七月。 变得不能自已。